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65集，绑架太师。三人摔倒在那个飞燕脚边，还没来得及起来，展昭已经落到他们身边了，抬手又抖了三下袖子，三人就被点了穴道不能动。 哥， 那姑娘也傻眼了，僵硬在原地，看着地上的三个黑衣人，他哥也颇为无奈。 你跑来干什么？ 我想帮忙嘛。 哎，你想帮忙也挑个人绑架，这么多人不挑，挑展昭。 南宫季过来跟展昭拱手道谢，让侍卫将四人都压了下去。 你们要行刺皇上？ 没，他们想绑架庞太师。 绑太师干嘛？ 南宫一摊手，表示他们也不清楚，等包大人审吧。展昭等人原本是进宫来跟呼延夫人问线索，顺便逛逛皇城书库的，可没想到半道杀出几个刺客，有个极度不长眼的饭桶刺客还把展昭惹毛了，于是展昭一气之下将人都抓了。这个女的其实是后来的，之前要抓走庞太师的是屋顶上几个人，失手逃走的过程中被拦截了下来。屋顶上那几人并非饭桶，功夫还不错的，但是饭桶不饭桶也论跟谁比，展昭轻功太好，这神出鬼没的没白玉堂那点级别的轻功，根本没法对付他，连归空都栽了，更别说这些人。众人先带着黑衣人去了别院，别院里呼延夫人正给庞太师揉肚子，庞玉在一旁给他爹扇风，赵真、八王爷和包大人也都在。八王爷和包大人刚刚散会，准备各自回府了，却听到有人喊抓刺客。赵真是怕庞妃担心，让人都别声张，自己跑来看看太师的情况，看样子是没受伤。刚才庞玉拉着太师刚刚进院子，就有几个黑衣人下来，一个一脚踹开了庞玉，一个抓住太师就往外拽。太师喊救命，肚子上还挨了一拳，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来了。皇宫守卫森严，这帮人显然了解宫内侍卫的轮班制度，并且熟悉地形。他们抓着庞太师往外带那会儿，最近的侍卫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。幸好呼延夫人跑出来，一脚踹翻了一个刺客，来了声狮子吼：“ 有刺客呀！” 呼延夫人这一声吼，震得整个皇宫的屋顶嗡嗡直颤，正坐庞妃旁边喝茶的赵真都听到了。庞妃正午睡呢，睡梦中醒过来，迷迷糊糊看赵真：“ 是不是我娘喊呢？”“ 没啊，你是不是做梦了？” 赵真安慰庞妃先睡，看着娇滴滴弱柳扶风的庞妃，联想一下他娘的魁梧豪迈，赵真也觉得庞家的血统一定出现了什么问题。八王爷和包拯赶到的时候，南宫季带着侍卫也杀到了，就见呼延夫人拔起一根碗口粗的灯柱，正以一敌三呢，庞太师和庞玉躲在他身后小鸟依人状。黑衣人见时机错过，转身就逃。南宫追到屋顶之上，却发现三人十分熟悉地形，转眼就逃脱了。可这么巧，不远处的屋顶上还有一个黑衣人，这个貌似不认路，于是南宫就带人追过去，接下来就有了刺客挟持展昭的一幕。包大人拍了拍庞吉的肩膀：“ 哎，老庞，谁要捉你啊？” 庞吉揉着肚子，他刚刚吃过开封府的粽子和拌面，这一拳打得他胃里翻江倒海的，果然是占不到开封府一丁点便宜。公孙过去给太师把脉，小四子心疼地给他揉肚子， 探师就见小四子揉着他胖乎乎的肚子，仰脸问他： 小棒棒，还疼吗？ 太师摇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想想再过几年就有这么大个儿外孙女了，也揉着她肚子问外公疼吗？太师越想越荡漾，疼什么呢？啊，不记得了。赵真饶有兴致的叫人将那几个刺客推上来，他要问话。皇宫都多久没出过刺客了，可叫他碰上一回了，必须认真对待。没一会儿，四个刺客都被五花大绑送了上来，被侍卫们压着跪在赵祯面前。南宫济一一揭开了他们的面罩，来的是三男一女，三个男的是两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头，姑娘看着只十八九的样子。赵祯盯着那三个垂头丧气的男人看了半晌， 这可新鲜。 众人都看着赵祯，庞吉眯着眼睛看了一眼，立马蹦了起来。 长孙记，你吃撑了，抓我干嘛？ 长孙大人，你为何？ 猫儿，谁啊？ 展昭歪过头瞧了瞧那老头，也有些惊讶，他不止见过这老头，连那两个年轻人都认识，就那姑娘没见过。 长孙记原本禁军的一个统领，现在是禁军的教官，负责训练新进的侍卫。左边那个年轻人是他儿子，貌似是叫长孙飞云，在侍卫营任职，具体什么官我忘记了，好像也是四品。右边那个呢，是长孙记的侄子，叫长孙茂，文部任职。那个姑娘估计是他闺女。 展昭跟白玉堂介绍完，不忘补充了一句， 哦，难怪熟悉皇宫地形了。哎，可长孙记是个本分人呢，怎么干这事儿啊？ 长孙大人，你是不是掌握了这胖子什么罪证恶行，但是无法揭发，于是想亲自动手啊？ 包大人话没说完，庞吉气得直踹他。公孙赶紧拉他坐下，往他脑门扎针，让他情绪不能激动，小四子继续给庞太师揉肚子。 宝宝总是欺负小棒棒呢。 包大人自然也是跟庞太师说笑的，转回头等着长孙记解释一下，究竟是为何要冒险干这种荒唐事儿。长孙记低头不语。其实，今日这茬儿，若是没有呼延夫人正巧在，说不定还真就得手了。长孙记对宫中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。赵祯找了张凳子坐下，也准备听听缘由。见老头犹豫，赵祯看了看包拯，包拯又看了看赵普，赵普最后对欧阳少征使了个眼色。 老头，不说可先宰你闺女。 长孙飞燕这会儿才知道自己瞎了眼，跑出来挟持的是展昭，也不怪他，平时养在深闺，虽然性子野了些，但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，见欧阳少征要宰了他，吓得赶紧看他爹和兄长。他兄长则是无奈看着他，这丫头平日太受宠了，分不清轻重，今天没他也不至于全军覆没。长孙继叹了口气，老实交代了绑架太师的原因。长孙家原本本本分分做官，很安稳，但是前不久他孙子，也就是长孙飞云才三岁的幼子被人绑架了。绑匪派人送了一封书信和小孙儿的鞋子来，说想要孙儿就绑了庞太师来换。 那你怎么不报官呢？ 长孙继伏地请罪。长孙飞云在一旁解释， 不关我爹的事情，是我自作主张，那些绑匪说若是三天内不能绑到庞太师，就剁我儿一只手，再迟一天就剁一条腿。我念子心切，又觉得。 觉得什么？ 觉得你是贪官，抓了就抓了呗。 包大人帮长孙飞云说完，气得太师直喘。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？ 已经是第三天，我们前两日观察太师，发现他这几天都待在宫里，偶尔会在别院出现。别院的守卫有一个空档，我们就准备趁机绑了太师。 太师闻言黑着脸在一旁生闷气。长孙继说，其实他们准备在交换人质的时候下手救了小孩，也救走太师的，太师脸皱得跟个包子似的。 救我才怪。 皇上，虽说长孙大人此事做得荒唐，但幼子无辜，该救还是得救啊。 若是真有人想绑架太师，这次不成功必定有下次，防不胜防，需要搞清楚绑架之人的目的。 不如将计就计。 我正有此意。 什么将计就计啊？ 庞太师睁大了眼睛，展昭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长孙飞云。 我假扮成他，然后带着太师混去见那些人，就说家人都被抓住了，就我带着太师逃出来了，让他们交出儿子，不然我就杀了太师。 展昭说的庞吉一缩脖子，包拯满意点头。 展护卫想得周到。 这还周到啊？老包又要害我。 这安全嘛，要不然找个功夫好的替身来代替我爹。 还是儿子心疼我啊。 要找人假扮你爹，皇宫里有上两百斤的侍卫吗？啊，对，肚皮也要这么大。 众人嘴角都下意识地抽搐了一下。南宫寄心说，哪个侍卫要是胖成太师那样，他就亲手宰了。见南宫摇头，庞太师左右看看， 要不然易个容。 时间紧迫啊，太师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